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08集，质问三。陇叶和定京不同，定京地处北方，风景最盛的是冬日，银装素裹最壮阔。陇叶地处南边，最好时节是夏时，夜凉如水，星如银河，风花雪月最琳琅。院落是最偏僻的院子，却也抵挡不了好夜色，一壶清茶，一局棋子，便似有了最满足的东西。青山男子月下独饮，仿佛在山林中生长出的青竹般出尘。沈妙来到院中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这一幕。裴郎坐在石桌前，一边喝茶一边下棋。他其实时常是这样的，当初就算是做了国师，性子瞧着也是如从前一般冷淡。沈妙一直觉得傅修仪让裴郎进入朝堂，其实并不见得是什么好的决议。裴郎这样的性子更适合闲云野鹤一般的生活，他看书，爱圣人，喜欢下棋，花草竹子个个都是风雅之事，偏偏做的却是朝堂清雅各自为营的手段。沈妙在他对面坐了下来。裴先生。裴郎抬眼看到是沈妙，略微有些意外。那一日沈妙不留情面地将他们二人的关系划开，便是裴郎再如何容忍，到底也是个男子，有自尊心，这些日子都未曾主动过来找过沈妙。而沈妙更不是一个会主动低头的人，眼下出现在他的面前，裴郎的心潮也有些微微起伏。裴先生之前说会帮我，这句话如今可还作数？沈妙却不打算与他交心或是下棋，直接单刀直入地问， 你说的是哪一件事？ 裴郎放下手中的茶杯，所有的事，不过眼下的这一件是我想要李梅姐弟的性命。 这很难。 比你想象的更难。这姐弟二人和叶家搭上了关系，说是叶茂才的儿女，大约很快就要变成叶梅和叶克了。单纯的按下杀手是不可能的，可是我却不能放过他们。沈妙说的是不能，而不是不想，也就是说明无论如何他都想要这姐弟二人的性命。裴郎蹙眉问道， 可是你为什么一定要他们的性命？ 沈妙的笑容有些泛冷，他说，不是每件事情都一定要有答案的，你问我为什么，我还想问别的问题，为什么我都找不到答案，又怎么能告诉你呢？裴郎看着桌上的棋子，半晌一笑。 我明白了，我不会再继续问你原因。可是，你想要我做什么？ 杀人的事情你不在行，可是我知道你的本事。既然已经变成了叶梅和叶克，要对付的人就成了叶家。我要对付的是叶家，在朝堂之中如何让一个家族倾覆，没有人比裴先生更明白了。我要你做我的幕僚。裴郎一怔，摇头道， 我不懂你的意思。我虽然跟在定王身边，可是也只是出谋划策政事，并没有倾覆敌手的经历，你如何说出此话？ 沈妙微笑，心中却想着，他自然是知道了，裴郎光风霁月，看着温文尔雅，手段却是截然不同的狠厉。傅修仪刚登基的时候，周王的人马虎视眈眈，试图卷土重来，最后可都是败于裴郎之手。我只问你，你帮还是不帮？裴郎 沉吟道： 叶家如今在龙叶的格局很是微妙，大梁皇帝有心要利用叶家来对付卢家，叶家没有子女，所以才更好控制。但是如果多了一双子女，格局就要重新打破了。叶家也许会倒戈，也许会和卢家相争，也许会联手皇室对付卢家。叶梅和叶克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件极为微妙的点，皇室对待叶家的态度也会影响到叶家对待皇室的态度，而在这种时候皇室不宜轻举妄动，所以会对叶家更加客气。而你是睿亲王府的王妃，睿亲王是皇帝的胞弟，和皇室是绑在一起的，你想要叶家姐弟的命，大梁皇帝第一个就不会同意。 我自然知道这一点，所以我要你想的办法是皇室主动出手对付叶家。 谁先动谁就输了，皇室在观望，叶家何尝不是。如果你一定想要叶家姐弟的性命，首先就要在叶家寻个错处，拿住叶家的把柄，最好是挑起叶家和皇室的纷争。 那卢家呢？裴郎怔住了。若是我让卢家和叶家挑起纷争又如何？ 你是想要保全亲王府才会这样想的吧？可是我必须奉劝你一句，两全其美的法子是不可能的，卢家不是傻子，这个时候是不会与叶家主动相争的。 我明白了。 你真的不惜得罪皇室也要对付叶家？如果你真的和皇室对立，那睿亲王与你之间 势必要生出嫌隙的。裴郎没有说下去，虽然他也很奇怪沈庙对叶梅姐弟的态度竟是不惜同归于尽的刚烈。叶梅姐弟究竟做了什么事情呢？我没有第二条路可走，或许是我同皇室没有缘分。沈庙垂眸，前世今生都逃不过皇权倾轧的牺牲品，可是那又如何？ 你打算如何挑拨？ 这正是我要与你商量的事情。大梁和明旗是截然不同的战场，对陇叶各方势力并不甚熟络，现在更是知之甚少。他无法坦然面对谢景行，却又不甘心让仇人在眼皮子底下好好的活着，想来想去便是玉石俱焚也要给婉瑜和富明报仇的，而裴郎就是他唯一的盟友了。裴郎懂算计，能谋划，朝廷局势的分析他最在行，不露痕迹的污蔑，轻轻松松的挑拨，这位国师才是各中高手。他要和裴郎联手，一定要收割了这两条性命。叶家姐弟背后就算是天大的靠山，他也要连靠山一同扳倒。这一商量竟是商量到了深夜，等沈庙决出要回自己院子的时候已经很晚了，只有金哲和谷雨陪着他。他回到自己院子，推开门进了屋，正要脱掉外伤，动作忽的一顿，转过头去，谢景行正抱着胸坐在他的书桌前，百无聊赖地翻着书。你怎么过来了？你能下床了？今日谢景行是要见过李梅姐弟二人的，沈庙不想去细想，更不想去看，他怕一看到这场面就会不由自主地怀疑一些可怕的可能。眼不见为净，却没有想到这会儿谢景行竟自己找上门来。谢景行懒洋洋一笑，没有回答他的话，道： 这么晚怎么现在才回来？ 睡不着，在外逛了逛。谢景行砰的一下将手中的书扔在桌上。 哦，不是和裴郎去喝茶小酌了？ 这架势竟是来兴师问罪来了。沈庙心头全是叶梅的事情，皱眉问道：你想说什么？ 半个月。 沈庙盯着他，谢景行也盯着他， 目光复杂的让沈妙一瞬间有些心悸。他道， 我醒了半个月，你只来看过我一次，你是不是忘记了，你是瑞清王府的王妃，是我的妻子。 沈妙不说话，这根本无法解释。可是谢景行盯着他，他的目光失望而带着微怒。他道， 我在这里等了你一晚，你在和裴郎喝茶下棋。沈妙，难道你喜欢那个书生？ 沈妙的心中突然涌起一股无名之火，他为叶梅的事情而纠结反复，夜里睡不着觉，因为中间插着一个瑞清王府而不敢妄自动弹，以至于错过最好的时机，无法利落地手刃仇人。在这样如泥沼一般的境地里，谢景行居然还能将他与裴郎凑在一堆。他道，那和你有什么关系？谢景行豁的一把将沈妙拽到身前，他拽得很，沈妙差点跌倒，被他撑着脑后，谢景行捏着他的下巴一字一顿道， 如果我现在要了你，就有关系了。 沈妙蹙眉说道，或许我们结婚结得太仓促了。谢景行一顿，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 或许。 他蓦地松开手，一下子站起身来，背对着沈妙，淡淡道， 你的心是不是铁打的？你眼里只有利用和筹谋，但我是个活生生的人，其实你自始至终都没有动过心吧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